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咁啊，其实最近呢就因为小朋友就嚟 interview 呢一个小学一年级。 哦。 咁所以呢即係都会耐不耐啊同一啲即係家长啊大家交流一下啦。 啲家长群组㗎嘛。 唔单止群组，有时候真係见到面啊都可能会倾几句咁样。咁啊，其中一个家长呢好好笑。咁啊，佢个小朋友就好开心啦，因为入咗一间心仪嘅小学啊。咁啊，但即係问返佢嗰时候 interview 呢即係过程种种呢，咁呢个家长好笑，佢讲其中一个位呢就是、因为佢要直头系见呢即係面试嗰个唔知校长定系老师。咁呢就要即係讲返话点解你觉得你嘅小朋友会鍾意入到我哋呢间学校啊咁。咁通常呢咁老师啊问起嘅话，咁作为家长嘅话都会讲即係小朋友嘅性格啦。咁通常讲下讲下亦都会渗少少啊自己嘅小朋友有啲咩嘅优点啊种种。咁当时呢一个面试呢小朋友其实都系一个不远处嘅。咁佢呢就 suppose 系攞住本故事书去睇嘅。咁但系呢佢听妈妈讲嘢讲得入神呢，甚至乎呢系冇怀疑自己嗰本故事书呢系调转咗嚟揸添嘅。咁而佢妈妈其实系讲啲乜嘢呢就其实系真系即系讲下呢个小朋友嘅性格，真系有赞呢个小朋友嘅。咁而呢当呢个小朋友倒转本书嚟睇嘅时候呢俾老师发现咗。咁于是乎老师就话喂唔系喎，本书点解你倒转嚟揸噶咁，咁小朋友听到人哋咁问自己咧，都有啲尴尬啦咁。咁老师就问佢啦，啊点解你会冇怀疑自己调转本书嚟揸噶？咁小朋友好诚实咁答佢，佢话其实咧我真系冇听过妈妈咁样赞自己嘅。 哦， 即系通常都系嘅嗱。咁我又真系听佢咁样讲之后咧，我又谂翻，其实我自己成长咧，屋企人都好少赞自己， 唔兴嘅。我哋嗰个年代，即系要捧下先出孝儿噶嘛。 系啊，同埋即系有好多时候咧，觉得就系话你做好。是应份的嘛。 是啦，赞就会嚣张。 是啦，使乜赞嘅啫，即係我反而就係你做得唔好会好乐意去提点你甚至乎係闹你。咁但係你做得好嘅话呢，而家今时今日呢我就即係会多咗即係大家嗰啲教育学家啊专家啊成日都话要多啲去 encourage 啊鼓励你嘅小朋友做得好嘅地方呢係应该要赞佢嘅。 令佢哋快乐成长。 同埋有多啲嘅自信心嘅建立种种啦。咁啦，但係即而且确在我哋一个即系香港啊或者华人嘅社会入面咧，有多嘢我哋真系尽在不言中，心照就算噶嘛。 哎呀，心照冇用噶，而家我哋成日要鼓励小朋友。哎呀，你真系好叻啊，真系好乖啊。咁但系呢啲咁嘅赞美有冇用咧？同埋而家去到我哋即系已经咁大个人啦，咁都有时都会听到一啲赞美嘅。咁例如啊，买衫呢啲最常见啦。例如你去到一间商店，见着住一条裙咁。望落去都觉得唔错嘅，咁呢个时候咧，售货员梗系会好开心咁样，希望氹你买嗰条裙啦。佢通常咧就会话：啊，呢条裙咧着到你好后生啊！ 系， 咁但系呢个时候我就会心谂，即系我平时好老啦。即系呢啲地雷位，嘣一声就会中咗。其实佢嘅心入面可能真系想称赞你呢条裙，令到你显得好后生。咁但系喺听嘅人入面咧，就会觉得你系咪喺度暗串老娘老啦咁样咯。 所以其实即系有时候赞咧，都系好讲一个技巧啊。因为尤其是咧，头先阿 Winnie 讲起咧，就系啲女士去买嘢，其实我都即系曾经睇过唔少啦。有时候即系有陪自己老婆去嗰啲铺头啊，买衫又好啊，买化妆。 妆品又好啊。咁、当然佢哋揀嘅时候我哋男人冇乜嘢做㗎嘛。 打手机 啦。或者係周围框嚟框去咁样囉。咁我真係见过有一啲呢其他嘅即係女士喺度帮衬緊啊，或者嗰、那个即係化妆师帮佢化緊妆嘅时候呢一路化就话哇呢啲皮肤咁好嘅。点 keep 噶咁样样咧？跟住咧，后屘讲下讲下嘅时候，嗱，佢有技巧噶，佢咧喺度试紧嘅时候，我皮肤咁好。喂，不过如果你用埋呢一只面霜嘅话咧，我相信 更加好， 更加适合你。一摸你咁幼嫩嘅肌肤，如果唔 keep 嘅话，真系晒。哎，哇！仲有另外一只水咧，好啱你噶。咁于是乎咧，又揞另外一只出嚟。哇！嗰、那个女士听到之后都不知几咁开心，或者即刻喺度话：，系咩呢只好咩？咁啊，咁好啦，你既然咁讲，我试下啦，试下啦。跟住咧，跟住又讲下讲下话，嗰、那个手又唔知点样样咧，又话唔知咩毛啊。 妆嘅，收下毛孔啊！ 哇，氹到咧嗰、那个女士真系开心到几开心啊！俾钱消费嗰个时候系 咁，所以其实呢一个你头先有提到咧，点解嗰啲人会买得特别开心，或者听落去会觉得啊啱听啊，买啦买啦冇问题，系因为咧佢哋中咗一个很好嘅赞美方式，就系够具体，即系你会讲得出佢嘅皮肤有乜嘢好处，而唔系就咁话哎呀你啲皮肤好好啊，咁呢啲即系好虚无缥缈，即系平时睇剧咧，通常你系两个女人撞埋一齐，哎呀你真系靓咗好多啊，我又瘦咗好多啊，你听落去都会觉得假肤浅啊。咁但系咧，最好就系你具体咁赞美，例如你觉得想赞对方后生嘅话，你可能话啊你呢件咧着到你特别有活力啊，或者系呢件衫咧令我睇落去好似个大学生咁啊，完全唔似出嚟做嘢啊。咁呢听落去就会觉得。就算真同樣係一句說話，都係讚你後生咗，但係用加咗一啲唔同嘅語話去襯托具體咗呢一件後生嘅事嘅話咧，聽落去就會，咦啱聽啲，咁我真係咁似大學生咩？又好似係，有啲咁嘅諗法啦，真係。 係嘛？咁啊，嗱，我唔知咧，即係對於男士嚟講啊，呢一方面嘅讚美咧，又好似唔係話太過著重，即係嗱，好似我自己為例啊，我都有時候試過去，例如話買衫啊，或者。买褛啊，咁有啲即系 sales 其实都好好口嘅，都系话哇你着呢件衫咧，即系话几啱，又点样点样点样讲一轮咧。其实我又真系唔系好在意，即系佢唔会话啊，听佢赞完之后飘飘然之后即刻话系咩唔错咩，咁啊都几好啊，攞件新嘅嚟啊， 即系证明佢低手啊嘛。 因为我又觉得唔关事，即系我觉得反而咧有时候咧，可能喺买嘢嗰方面啦，特别讲紧买嘢吓、女士系真系会中意其他人俾一啲意见自己。从而咧，佢再会容易啲去做一个决定，究竟要唔要买呢样嘢？相对之下咧，即系我自己为例啦，男士啦，甚至乎我身边啲朋友，我谂普遍都系咁嘅。即系如果佢要买嗰样嘢嘅话，就算隔篱嗰个人佢加唔加嗰把口罩，唔赞到你点样天上有地下无都，可能会有啲嘅影响。但系我谂嗰个影响咧，应该冇好似女士咁重要咯。咁嗱，但系咧，我想讲啊，即系因为嗱，头先我哋讲起赞美都有好多种啊，即系头先讲话买嘢啦。咁另外其实教小朋友亦都真系好唔同啊！即系近年我都成日学咧，就系赞嘅技巧嘛。头先阿 Winnie 即系讲咗其中嘅重点、就是，就系你赞嘅时候咧，唔系虚无缥缈咁样样乱赞。 系，俾个例子啊，例如妈妈妈妈叫你执好你个玩具箱。咁仔仔咧真系好整齐咁执好啦，摆翻好原位，玩具箱都好整齐嘅时候，咁。点样赞佢呢？即系例如啊，通常有几个方法啦。第一就话、哎呀，你帮我执好咗个玩具箱，辛苦晒啊，真系好叻，好乖仔啊。第二种就系话，哦，你而家执得咁好啊，你大个咗咧，一定系一个好好嘅家庭主妇啦。又或者第三种就系、是，啊，你睇下执完之后，成间屋系咪阔落咗好多啊？吓、啊，等我咧都可以好舒服咧，坐喺个厅度咧，同你继续玩啊。咁通常都系围绕呢三种啦。咁你觉得系边一种比较合适啲呢？ 哇，呢一个问题嚟噶， 系啊， 等我谂一谂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恩琪，乐活玩家。 喂，重复一次你头先嗰条问题先啊，系咩话？ 系就讲到咧，假设妈妈同个小朋友叫佢帮手执个玩具箱啦，咁个小朋友真系好好执好晒啦。咁呢个时候，妈妈有三种赞美方式，应该系边一种呢 ？A 就系话：哎呀，你执好咗个玩具箱啊，辛苦晒，多谢你啊，你好叻啊。第二种咧就系话：啊，你可以执到个玩具箱咁整齐，咁你大个咧一定会系一个好好嘅家庭主妇啊。咁第三咧就系、是：你睇下，你执完个玩具箱之后咧，成个地方阔落咗啊，个厅咧又可以多咗地方俾你去坐低啊，睇下电视玩、啊，咁系咪？几好呢？呢三种嘅赞美方式，边一种系比较好啲呢？作为乌巴巴，应该点样拣呢？ 嗱，边一种好啲呢？我就唔可以好肯定咁答到你，但我只可以话俾你知咧，我通常都系第一种。即系例如话，你见到佢咧执完嘢之后咧，你就会說哇，你真系执好咗你自己嘅嘢啊，几好、啊！你自己嘅物品咧，你自己会照顾，跟住从而就话辛苦你啦吓，咁啊有啲咩嘢咧，第时爸爸都可以揾你帮手、 啊， 即系可能会有呢一啲。咁咧佢听到之后，佢就会好开心嘅。 咁其实咧都有啲即系可能网上一啲心理学家咧都有分析呢一啲嘅现象啦。咁、第一种咧，其实相对上咧就冇咁好。咁、但系你嗰个答法咧，即系辛苦你啦，而唔系话哇你真系好叻啊！呢、這、一个咧就会好少少，因为咧，如果净系讲哇，你真系好叻啊，咁只系会令到佢觉得，如果我唔执，咁我系咪就唔叻啦？就唔系一个好嘅小朋友啊？会令到佢哋有个咁嘅谂法。而第二种咧，就似乎系标签啦。哇，你执到咁好，第时可以做家庭主妇啦。咁即系。佢大个淨係可以做家庭主妇啦咩？ 係即係或者清洁工人咁样样。 咁而第三种呢就可能会比较具体式赞美啦，似係刚才我哋所讲真係俾佢哋知道个效果。哦，原来我執完之后呢真係个位阔落咗，喎我又见到个效果，喎咁个感觉上呢就唔似係爸爸妈妈一个比较高级即上面啲位置嘅人去同个细嘅小朋友去讲嘢，反而个两个人嘅地位咧，似系比较平等啲咧，亦都感觉上咧唔会好似有一个妈妈俾指令我完成咗耶咁嘅感觉啦。 系咁啊，但系我即系喺一路听你咁样讲嘅话，其实呢一套嘅即系技巧啦，就其实唔系单单净系攞嚟啊，即系父母同子女之间相处吓可以用得着。其实真系你讲紧任何关系都系嘅，哪怕系即系男女朋友啊、夫妇之间啦、又或者可能系上司同下属啦、朋友与朋友啦，其实都系嘅。即系讲紧当你去表示。一个谢意或者赞美嘅时候，除咗你系好普通咁样讲一句就话几好啊你 ，good job。即系你感觉俾人赞完之后都觉得哇，好似好稀罕你赞我， 收到之后都想掉落垃圾桶啊！ 唔系真系、哦，你讲真嘅、哦，有时候咧，你一个赞美咧，如果系太过敷衍嘅话咧，你反而会得罪人嘅、哦。 系， 因为我试过咧，真系有一个嘅朋友啦，即系咧，其实佢就好秒自己嘅上司嘅。 哦， 咁我问佢点解啦？咁首先就其实佢嗰个上司咧，其实佢就先就其实好少赞人嘅、即系成日都觉得咧啲下属咧做嘢永远都唔达标啊，跟住咧成日都喺度 hea 下 hea 下，咁但其实下边嗰班下属咧自问已经系尽晒力噶啦，咁佢哋嘅角度去睇就呢个上司啊根本系鸡蛋入边挑骨头嗰啲咁样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嘅下属其实本身对佢都系好不满嘅，咁咧卒之咧咁有一次咧大家有一个食饭嘅时候啊，我同呢个朋友倾开偈啦，咁啊佢又讲起佢老细啲坏话，咁咧佢又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兴起啊就同我讲话，喂 Candy 啊你知唔知啊佢啊走过嚟同我。讲话 well done， 咁、我心谂啊，喂，人哋 都咁兴嘅，竟 然唔系我话人哋嗱，平时闹你，你又话人哋闹你，咁但系个上司佢今次佢话 well done 去赞你啦，应该系咪？ 系咯， 咁唔通即系 开心啦？ 唔系唔通话键盘咩 well done 系咪先？咁梗系赞你噶嘛？咁你有啲咩咁不满咧？咁佢就话喂，你知唔知佢讲出嚟嗰种嘅语气态度，嗰张嘴脸咧， 哇， 好似系好恨啊！我去听。听到佢个 comment， 同埋咧，佢讲到咧，即系好似好唔愿意咁样样。咁啊，基本上咧，佢听完之后咧，佢觉得就系话，好似我好稀罕，要佢加许或者认可，我先至去做呢件事。其实我想话 俾我老细知，我做呢件事唔系为佢嘅，即系讲下讲下又讲到呢一啲位喎。咁我觉得其实嗱，真系去到呢一啲位嘅时候咧，佢嗰个不满咧嘅情绪，基本上就已经唔系对件事，系对个人噶啦。咁但系点解佢对个上司咁不满呢？就系相对就系因为平时你好日都唔会去认可呢一个下属做嘅任何嘢。咁到有一次，当呢个下属佢可能做一件事，你终于都系叫做稍微去认可啦，认为佢做得唔错啦。咁但系个下属都唔相信你系真系咁样睇咯，佢系觉得咧你系好似挖苦佢啊，又或者嗰句说话咧唔系如表面听咧咁直接嘅系即系对自己一个嘅认定，而系反而咧可能就系、是、佢、一定系咧有啲唔知咩背后嘅 hidden meaning 咧系讲俾自己听嘅，即系自己就喺度阴谋论解读咯。 但系我觉得其实系嗰个语气上嘅问题，即系我觉得可能系老细咧 well done， 又或者喂 well done， 即系。其实同一种说话，但系两种语气咧出嚟个效果咧都可以完全唔同。咁可能系佢用咗前者嘅语气，令佢听落去真系背脊骨落。又或者可能佢真系有啲背后说话，例如咧，通常啲老细要赞啲下属嘅时候咧，就话啊，今次咧真系个活动做得好好啊，辛苦晒。不过下次咧，如果冇咁哈啰咧，就更好啦。即系。通常赞完之后真係会比较屎嚟食嘅。咁下属听落去嘅时候都唔知係你想赞我定係挖苦我啦。咁但係同样一个说话调转个次序，即係先贬后褒嘅话、例如啊，今日呢虽然有啲哈啰嘅情况，不过总体上呢成个活动好顺利喎，辛苦晒。听落去系咪顺意好多呢？ 感觉上面都真系嘅。咁啊，同埋即係头先阿 Winnie 讲嗰样嘢亦都系啦，嗰、那个即係语气嘅着重呢。有时候呢一个真系无心嘅语气讲出嚟咧，啲人听落去咧就觉得哇，即系你仿佛就好似预咗我一定系窝火啊， 背脊骨落 系啊，炒粉啊，你先至咁样样去讲啦。因为头先阿 Winnie 讲，我另外又谂起咧，就系话 OK 做到好嘢吓，即系嗱，听落去咧感觉就系你原本好似预我做唔好嗰件事咁，咁点啊？即系而家你一路对我冇信心，咁而家我做到之后咧，就好似话啊好嘢啊你，咁即系讲一句话好嘢啊你，嗱呢一个好嘢。 你 系啦，好似仿佛就系一路都系睇低你咁样样咧。嗱，可能在于讲嘅人，因为我真系认识有一啲朋友咧，其实佢都系用呢啲语气咧，佢系话啊好嘢，即系其实佢个心态就系话好嘢，我真系鼓励唔到，原来你做到呢一件事， 即系字面嘅意思嚟嘅。 系啦，而佢亦都真系如心入边咁样谂咧，就系我系有少少佩服你嘅。咁但系佢讲出嚟嘅时候咧，嗰种嘅即系藐视嘅感觉咧， 嘴脸啊， 就会令到。人咧有啲唔系太舒服，从而咧就影响咗即系嗰啲人咧，即系对自己嘅一啲嘅观感啊咁。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真系值得留意嘅。 同埋赞美嘅时候咧，记得唔好将要讲嘅说话即系摆喺心入面，具体讲啲咧，听落去咧就会顺意好多，亦都会令到对方咧知道你系赞紧啲咩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有多时候呢，即係人同人生结识呢都好希望可以留下一个嘅好印象。咁尤其是男女之间相处啦，即係哇见到呢一个嘅对象呢，嗱你先唔好諗就係话我系咪好想同佢喺埋一齐，或者好想追到对方。你只係希望就係话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呢？咁都好多时候能够做朋友好取决于就係你同佢交谈嘅过程啊，佢嘅印象啊对你系点样样啦。咁嗱，点样获取一个好嘅印象呢？有时候即係如果你係好识得搵到个靓位去赞对方啊，咁啊就係简单一句赞美啫，对方就会对你好有印象，好记得你㗎喇。 嗯，咁但係一句系唔得㗎，即係通常我赞乌嘉伦，我觉得呢你好得意啊。哦，系啊，即系冇其他说话噶咯。 尤其系咩咧？尤其系如果嗰个人真系本身好得意嘅话，年中有唔少人排队系赞咗你真系好得意嘅话 咧。我听到惯晒。 系啦，咁嗱，你谂下啊，即系成条弥敦道嘅人都会赞佢得意噶嘛，佢又点会记得你咧？咁所以应该就要再花多少少心思嘅。 系啦，咁我哋就系刚才有之前提到具体式赞美啦。咁仲有一个方法咧，就系叫做引导式赞美，就系将你要讲嘅说话收埋喺你嘅对话入面，但系要兜个弯咧，先至去讲到出嚟。 听落去似乎有啲技巧，不过我哋可以做一个实例啦。例如我称赞啊乌嘉伦，咦，我想问你本身系咪好多女性朋友异性缘都好啲噶？ 一般啦，又冇话特别多女性朋友 啊。哦，系啊，因为我觉得咧，你对其他女仔都好体贴啊，我以为应该有好多女仔中意你啊。 听到就开心啊！呢一啲真系，喂，呢啲真系有啲似咩咧？懒系啲搞烂 gag 嗰种啊。吓？点解咁讲咧？即系我嗰时候咧，曾经有个男仔朋友同我分享过噶嘛。佢系话咩咧？佢就话：哎呀，我想问咧，我系咪死咗啊？ 吓？ 跟住后屘佢话：吓，唔系啊，你讲咩啊？咁跟住后屘咧， 我估到啦，我估到啦。 跟住佢就话：如果我唔系死咗嘅话，我点解会见到天使嘅？即系呢一类咧，我觉得有少少 流星啊。 即系嗰种嘅感觉啊！喂，但你真系唔好讲，你唔好以为好低能啊！但系真系好多人觉得好好笑。嗱，另外一个咧，我又想话俾你知， 系 即系嘅。嗰阵时候咧，我睇过一个朋友咧，又系啊，即系氹女仔好叻嗰啲啦，变魔术啊。咁咧，佢又藉住一个魔术咧，基本上都系赞对方嘅。 系 咁，例如话咩咧？佢就系话嗱，佢喺嗰副 pair 牌入边，佢原本咧就预先咧就拣咗四只 queen 出嚟。 系 咁啊，四只 queen 啦，咁佢就话嗱，四只 queen 我带俾 Winnie 啦。嗱 ，Winnie 系 咁，你觉得四只 queen 咧？边一只系最靓嘅？ 我觉得葵扇啦，葵扇靓啲。 嗱，你唔好话俾我知，你揀咗啦嘛，系咪？你揀咗，你睇咗啦。 系。 好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攞翻嗰四只 queen 啦，就喺度搞一轮，洗完之后咧，一攞出嚟，跟住咧就系咪呢一只啊？嗱，嗰一只咧其实咧系一块镜嚟嘅 pair 牌。咁你一望咧就望住自己，我覺得呢一隻先至係最靚嘅 queen。跟住嗰兩隻睇到最後一隻夠，就係依家 Winnie 呢個表情啦！哇，咁啊好開心啊，不得之了！ 魔鏡嚟喎，呢個真係。 係啊，咁 邊個世界上最靚嘅女人就係我。 係啦，咁而當你即係簡簡單單一個類似係啦，輕鬆嘅幽默嘅手法去讚美對方嘅話，咁啊對方一嚟啊聽到呢個讚美嘅説話又開心啦，二嚟佢又會覺得啊你咁幽默嘅，我就好自然對你一個好。好好嘅印象啊！ 系啦，咁除咗呢一个即系刚才同分享嗰个引导式嘅赞美咧，仲有一个咧有少少系似你刚才嗰啲就系比较啊，因为好多时就咁赞啊你好靓，你个手袋好靓，你个手袋有几靓等等啦。 即系连李嘉欣都及你唔上嗰啲人，你想讲呢啲啊？ 咁但系咧有一种比较式嘅赞美咧，我觉得可以都值得分享一下，就系例如假设啦 A 两种答法。哎，我同乌嘉伦你食完饭呢我觉得开心咗好多啊。B 答法就係、是、哎我本身呢今日好多负能量啊好攰啊，但係同你傾完偈之后呢我觉得开心咗好多啊。 咁应该 B 係咪 係咪听完 B 嗰个我觉得有个比较，即係本身啊原来係因为我嘅力量而令到你啊充满力量啊开心咗好多啊，即係心中会觉得暗中啊飘飘然嘅感觉係咪呀。咁但係讲到呢赞美呢，我哋头先讲咗咁多赞美唔同嘅方法呢，好多时都会觉得啊如果职场上赞美对方即係拍马屁啦唔係真心啦。咁所以呢我觉得要赞美呢最大嘅前提就係你要观察到对方有啲咩嘅好。令到你值得赞、即係好似记得之前有个几个心理学家即係有做过研究喎，佢发现呢原来呢一对关系如果经常呢有啲感谢啊对方啊赞美嘅话呢，就会令到对嘅分手嘅机会率呢係会低啲嘅。咁、当然啦赞美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刚才有提到啦，但係最好用呢都係一种感谢嘅赞美。即係例如喺一对男女朋友嘅时候会觉得啊如果有咗佢嘅话呢，我嘅生活呢就会令到有边啲好嘅方面啊，又或者多谢你一直咧默默喺帮我咧做唔同嘅嘢啦，帮咗我好大嘅忙啊！呢一啲感谢嘅方法啦，或者系甚至系有啲乜嘢唔顺眼嘅地方而咁啱佢又帮我补咗，咁呢一啲咧，其实感谢式嘅赞美咧，反而系嚟得真心啦，甚至系嚟得嗰个听落去嘅人咧，都会觉得听入心坎入面啊。 不过我咁样听阿 Winnie 讲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其实首先有一个心态上面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就系因为我哋好怪嘅。越系亲密嘅人咧，就觉得呢啲说话咧系越冇必要讲， 觉得矫情系嘛？ 系啊，即系啊，因为嗱，举例啊，你对住自己嘅父母吓、啊，即系佢每日点样样去即系关心你啊，照顾你啊， 帮你凑孙啊， 系啊，你有几可会真系即系好真心咁样样去多谢啊？即系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佢知噶啦，使乜讲啊？系咪？咁啊，对住你自己嘅另一半，即系喺好多嘅状况啊，例如好似我而家病咁样，可能我太太都好多时候都好关心啊，又整好多嘢俾你食啊， 咁呢一啲嘢你即係剔咗之后，你有冇真係好真心咁样去同佢讲返声多谢，又或者会好 appreciate 佢为你嘅付出呢？咁再有其他嘅就係好多一啲好 close 嘅朋友啊，成日大家都係觉得呢一啲说话係唔使讲啦，即係讲出嚟听个人都会觉得咦你咁老土㗎。 打冷震啊，真 係。係啊，你唔使讲啦，咁老土咁样。就係因为可能我哋自己平时呢即係有个咁嘅心态呢係直咗喺嗰个嘅心或者个脑入面。咁好多呢啲其实应该要讲出嚟嘅说话我哋都选择唔去讲。咁但係头先 Winnie 讲嗰个啱嘅。即係撇除唔好话咩研究嗰种呢我自己都相信係。有啲说话呢尤其是係感激啊多谢嘅说话呢其实讲多系冇坏。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织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尊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储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称赞嘅嘢咧，我哋通常都会喺即系买衫啊，或者朋友之间啊呢啲比较矫情啦。咁但系比较多嘅咧，就会喺职场上发生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我都分享一个人生职场两难题俾乌嘉伦你听下嘅。好，咁话说咧，假设啦，你要喺同一间公司打工打一世嘅。咁但系而家有两条路俾你拣，你会宁愿俾个上司下下针对住你。但是呢你同你啲同事啊即係同一个阶级嘅同事啊有讲有笑嘅大家同仇敌忾嘅呢个 A 嘅路线啊。但係 B 嘅路线就係所有嘅同事都唔鍾意你处处俾冷言冷语你但係老细就好睇你喎仲有得平步青云喎、两条路有辣有唔辣究竟点选择呢 呢一条系一条几难答嘅问题， 系啦。 咁我谂首先咧，其实即系要谂嘅就系话你自己嗰个目标系乜嘢嘢啦。即系我因为其实呢啲问题咧，唔好话系我自己，我身边好多朋友咧都面对紧，系真系面对紧。因为咧，你入一间公司做嘢咧，佢又发现会系咁样样嘅。一开始如果你做一啲即系好基层嘅职位啊，咁嘅话咧，其实同周围嘅同事嘅关系可以打得几好嘅， 系啊。 咁但系当你开始咧，慢慢晋升上去，尤其是越系做得高职位嘅话咧，你越系难揾朋友喺间公司入面啊。讲紧嘅系，咁所以咧，我有时候同佢哋倾偈咧，就会发现一样嘢啦，即系咧，翻去一个位就系你喺呢间公司做，你一开始嘅目标 系乜嘢嘢先？ 嗯， 如果你嘅目标系谂住就系、是、即系出头，要上位，要发达嘅话咧，后者，因为佢话公司咧基本上就唔系结交朋友嘅地方啊，当然都唔系话树立敌人，即系只不过系公还公司还私咯。 嗯， 如果你嘅下属喺你嘅领导之下，佢哋即系做到成绩出嚟嘅话，纵然你系一个好严厉嘅上司都好，佢哋唔会当你系朋友噶啦。但佢哋起码会服你， 但你次次晏昼都要自己食饭，次次收工都系得自己一个、啊。 所以其实佢就话咯，如果你系谂住要去做一个咁嘅上司嘅话、嗯，你预咗系要咁噶啦。咁但系你喺公司冇朋友啫，唔等于你嘅社交真系冇朋友啊嘛。 又系、哦， 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就变咗系佢公司就分得好清楚咯。咁、 嗯、 而前者嘅话，即系举例，你系净系咧同啲下属诶喺度嘅倾偈啊， 打成一片 啊，但系你老细唔中。咁你又要諗下个问题喺边度呢，可能你返公司你真係淨係挂住倾偈同埋玩喎。咁所以你老细唔鍾意你真係有原因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喺两者之间去选择嘅话呢、 嗯， 我会选择后者嘅。 咦，英雄所见略同喎、啊。因为我諗起就係有一首好旧嘅歌，就係、是无敌是最寂寞，最是痛苦。咁但系咧之后嗰句系未得一展抱负，更是痛苦啊嘛。即系其实当你有志未能够吓得人赏识，仲要俾个老细处处留难你，姑勿论佢系觉得你系同啲朋友同事一齐玩啦，定系觉得同你生肖相冲唔中意你都好啦。咁、 嗯、 但系你入得一间公司做，你当然系想即系可能平步青云，又或者可能自己嘅才能可以赏识，或者系可以多啲人知道你嘅能力去边度啦。咁但系即系如果长时间系开心嘅，放工咁多人一齐玩，咁但系咧老细就永远就系俾一啲细埃嘢你做嘅话咧，我谂唉算啦，我都系宁愿做一个孤独症算啦。 系，因为同埋我谂即系最重要嘅都系大家有个心态去谂咯。即系同上司能够打成一片呢样嘢咧，有时候都真系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举例，我啱啱咧最近就识咗一个嘅朋友， 嗯， 咁其实佢又系一间即系平时嗰啲普通社。自由公司又做嘢啦，咁咧佢就好彩咧，就有个老细咧都叫做 OK 睇佢嘅。咁但系佢哋唔同 team 噶，个老细咧其实就喺嗰间公司嘅另外一个 department 嗰度做嘅。咁呢一个嘅朋友咧，其实佢咧就喺即系另外一即系唔同嘅 department 一齐做嘢啦。咁、 嗯、 但系咧呢一个朋友咧最近佢工作上面遇上种种嘅困难，咁其实就遇上咗可能要即系重组嘅一个嘅状况出现，可能佢就一系就可能要转其他。工要做啦，一系咧就可能要调组啦，咁诸如此类。咁呢一个嘅上司同佢虽然好关系啊，但系都唔谂住去招揽佢。 哦， 点解咧？就因为其实佢觉得太 friend 啊，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同你一齐做嘢嘅话咧，首先会影响到个关 系。系，我打唔敢落啲好。即系重要嘅嘢啊，又或者就算闹佢都唔敢闹得咁重手啊。 冇错，咁所以咧佢就真系情愿就公私分明啦，即系佢都觉得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咧，私还私，但系就唔好捞埋公司一齐倾。咁但系咧唔等于呢一个即系上司咧。就唔帮呢一个唔同 department 嘅下属啊，佢都有帮佢即系去打听留意，喂，究竟有冇一啲更加适合你嘅 post 去俾你去尝试咧？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嗱，去到尤其是喺工作环境呢一啲位咧，真系要谂一谂嘅，即系尤其是如果系讲紧同事相处啦，或者同上司相处啦，嗰啲嘅人际关系嘅处理咧，我觉得真系公司要分明翻咯。 系啊，呢啲办公室政治嘅，尤其是咧，我哋有提到咧就系、是。老细咧，好多时都会成为一啲我哋基层员工嘅一啲针对嘅对象。咁但系有冇即系听过一啲即系做老细嘅朋友咧，系真系可以同啲下属打成一片，系真系冇嗰种上司同下属之间嗰个隔膜咧？老细系咪一定要最寂寞嗰一个咧？ 唔系，我见过有啲系可以有嘅，咁但系我谂都好视乎系。工種咯，同埋係嗰啲比較啦，例如係小企嗰類咧、 啊， 就可能好啲。即係你假設間公司得嗰幾個人嘅，咁有好多嘢個老細都要自己親力親為嘅，咁、 嗯、 自己身體力行，咁我覺得可以。有啲小鋪我曾經見過都係㗎，即係例如話做嗰啲類似係嗰啲即係粥粉面啊、車仔檔嗰啲咧，咁嗰啲老細咧。 佢唔会有架子，因为佢都系落场一齐去做嘅。咁反而佢就好多时候咧，可以即系以身作则咧，就系话俾嗰啲嘅伙计知，我嘅工作态度系点，从而你哋都应该尽量跟我嘅工作态度去做。咁、 哦 反而咧，佢哋嗰个关系咧就不能够太过断层啊，即系 就一定要家庭式经营嘅。 系啦，不能够就系话哦，上层咧就要有一个架子，如果唔系我就震慑唔到下面咁样样。反而咧，佢哋就好多时候都系咩都有商有量。例如话，你屋企有咩事咩？唔紧要啦。咁呢一排咧，铺头又好啊，即系公司又好啊，咁嘅嘢咧，我哋其他人帮你分担啦。咁咁呢一种有呢一种嘅经营方式。咁但系当然啦，说到底，你都真系要好了解嗰间公司本身嘅运作系点， 同埋个风格系点啦， 同埋个老细嘅脾性系点样样咯。即系有啲老细真系噶，上一分钟佢可能咧同你打成一片。真係我啱啱都聽過一個例子係咁樣嘅，個老細上一分鐘同你打成一片，跟住咧佢嘅下屬咧就話：，哎，老細啊，有個咁樣嘅 idea， 不如我哋咁樣做好唔好啊？個老細當時因為心情大好嘛，我 OK OK 冇問題，就跟你個諗法去做啦咁。咁跟住咧唔夠三個鐘頭呀，個老細召嗰個人入嚟就係話：點解要咁樣去做啊？边个话咁样去做噶？ 老细你咯。 咧嗰个下属就话吓，头先我哋咪倾咗咁啊？头先都唔系咁样样讲嘅。跟住后屘咧嗰个下属 O 晒嘴咁样样啦。咁但系佢冇再讲啲乜嘢嘅。佢只系咧后屘其他同事问起嘅时候就话佢点解件事会变成咁嘅啫？点解会后屘有个咁嘅结果走出嚟噶？咁佢话 This is boss。老细就系咁样样噶啦， 伴君如伴虎就系咁解啦。 系啊，所以咧嗱，今日呢个两难题咧都几值得大家反思嘅。好，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听晚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Bye。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